的道路有点凄楚，我想着需要怎样的领悟，能不再追逐失去的幸福，不再试着将似水年华留住。

旋律，不是透露的讯息，我的心 love 恋爱百分百，其实知道你的心，不得不相信幸福就在自己，有一点暧昧，偷偷独自的开心，整个世界 love 你的距离和我只差零点几毫米，我的睫毛像在惦记你也一起，我能感应彼此心跳是一样频率，哦，百分百的爱情不会是难题，恋爱百分百，其实在意你的心，跨越一零一那是理想标题，我的眼神里不是透露着讯息，我的心幸福就在附近，有一点暧昧，偷偷独自的开心，整个世界 love love love。

どうしても僕は今日も好きなメロディー飽きもせず聴いてるよ目覚めた街の匂い Ooh. thank you.